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嚟到咗天宫嘅殿门前，对住好似天宫咁宏伟华丽嘅宫殿，我哋成个人就即刻觉得好渺小啦。宫殿呢一种特殊嘅建筑，包含咗中国古典建筑嘅全部精华，系帝王政治同伦理观念嘅直接反映。早响夏朝嘅时候，中国就已经出现咗宫殿嘅雏形。到咗隋唐时候，宫殿嘅建筑工艺达到咗巅峰。其后嘅明清王朝响建筑规模上只能望其项背，只不过系响细微嘅地方做得更加精细而已啫。古田国虽然地处西南蛮荒之地，自居系化外之国，但最初嘅时候佢系秦国嘅一部分，皇权亦始终掌握响秦朝嘅手里边。汉武帝时期建造嘅宪王墓，自然亦都摆脱唔到秦汉建筑嘅整体风格，外观同布局都系按照秦制嚟设计嘅，而建筑嘅材料就用咗大量嘅汉代先进用料。只见正殿下边有长长嘅玉阶，上合星数，一共合计有99级。由于地形嘅关系，虽然呢一条玉阶好阔，但系就好陡，最下边啱好有一道红光开始向上咁延伸上去，直通殿门。大殿由160条楠木构成主体，金黄色嘅琉璃瓦铺顶，两边系高耸嘅盘龙金桂树，栏杆台基全部都系雕琉细腻嘅汉白玉。嗱，先唔好讲嗰啲雕梁画栋，净系呢一层层嘅秦砖汉瓦，紫柱金梁，就已经系极尽奢华啦。呢啲都同镇宁圃上边嘅描述一样，响呢个悬崖峭壁嘅地方，磐石重叠，每一层宫殿都陷入咗岩壁里头，跟住山势逐渐升高，隐约响虚无凌烟里头，有一种超然脱世嘅感觉。我哋三个真系睇到眼都花晒啊！沿住山坳嘅石板栈道行上咗玉阶，定眼一睇，只见金顶上面松岩含角，悬崖古道衬托住个薄布飞垂，深潭周围生满晒古木怪藤，四边浮动住红光异彩，远处鸟鸣幽谷，真系一个与世隔绝嘅人间仙境啊！如果唔系经历咗咁多令人毛骨悚然嘅嘢，恐怕真系会以为呢度就系天上神仙居住嘅仙境啦。依家唔理呢个宫殿点样美轮美奂，但总系先入为主。呢一座系俾死人住嘅，系个大坟，总系觉得里面渗出一股邪气。而为咗收呢个大坟，更加唔知死咗几多人啦。俗话讲，万人伐木，一人升天。白玉台阶悬空起响深潭幽谷嘅上边，又斜又跣，可能系重心偏移嘅原因，成座宫殿向潭嘅嗰面倾斜，感觉上边随时都有可能跌落个潭度，细胆啲都唔敢行上去嘅天宫度。肥仔响栈道就已经吓餐懵啦，嗌都唔敢嗌，家阵双脚响凌空铺设嘅白玉阶上面，更加吓到面青口唇白啦，两只脚啊软到企唔直，唯有叫佢眯埋眼，我同杨叔你夹住佢啊，慢慢向上行啦。行到玉阶嘅尽头，我突然发现啊，依度嘅空气同下边嘅龙云好唔同，龙云度水气纵横，所有嘅嘢，包括啲藤萝、栈道嘅石板都系湿立立嘅，好似啱先落过雨咁。而我哋依家所处嘅宫殿就十分凉爽干燥，谂唔到高低之间空气嘅湿度差咁多嘅，咁应该系因为龙云隔住咗下边嘅水气。 宫殿嘅建筑先至可以喺呢一个青竹不分嘅环境里头保存超过咗2000年仲咁新净。果然不愧系微妙通源、善状第一、非同凡俗嘅神仙宝穴啊！呢条玉街本嚟就好难行嘅，仲要滴住肥仔添，咁就行得仲辛苦啦。我哋两个连拉带猛，好唔容易先至行到阙台上边。我攞咗杨雪梨把金光伞，行到殿门前边，只见门嘅旁边冻住块石碑，碑下边跪住个怪兽，呈现云端扶碑嘅姿态。石碑上边写住几个大字，笔画好繁杂，我一个都唔识，净系知道系古篆体。于是就唯有叫杨雪梨过嚟睇下啦。杨雪梨睇咗眼，指住啲字一个个咁读起身：原之有原，众妙之门，灵魂天宫，会仙宝殿。原来呢座古墓嘅名楼系有名堂嘅，叫做灵魂宫。呢一间殿阁叫咩会仙殿？我忍唔住笑住闹啦。唉，献房死老嘢，想做神仙系想到佢忽忽地啊！真系以为喺悬崖绝壁上边起座宫殿，就可以请到神仙嚟陪佢捉棋弹琴，再教佢啲咩长生不老嘅仙术。杨雪梨对我讲啦： 有边个帝王唔想长生不老噶？不过自从秦王汉武之后，后世嘅君主多数都明白呢啲。只不过是一场余光自影的梦，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，虽然贵为天子都不可以逆天而行，但即使是明白了这一点，他们都仍然希望死了之后可以继续享受荣华富贵，所以就这么看重皇陵的布局咯。 我对杨雪梨说，他们如果不是这么穷奢极欲、淫逸无道，搵咁多陪葬品嚟陪葬，世界上又点会有摩金教位呢？一边讲一边伸脚就踢埋殿门度啦。殿门淨係关住冇锁到。洞门係好重，连踢咗三脚都淨係踢开一条罅，连一个人都过唔到。里面黑麻麻，咩都睇唔到。虽然按照以往嘅经验，名流这种设施是极少会有机关暗器的，但是都无谓冒这些风险了。一打开电门即刻就躲在一边，打开金光伞遮住要害的地方，等了一阵见电里头没什么异常，才再将电门推开一点。我对肥仔和杨雪梨点了一下头，示意可以入去了。我们三个都拿起架撑和照明设备，一起出力将电门推开晒佢，但由于角度嘅原因，阳光都淨係可以照到门口，宽广嘅宫殿里头依然係黑麻麻嘅，唯有係举起手电筒嚟照明啦。啱啱揽过电门嗰条高大嘅红木门铲，就见到两边门后边冻住几十尊巨像，首先係两隻威武辟邪嘅铜狮，都有成个人咁高嘅。左边嗰隻系红狮，爪下边揿住个金球，象征住统一宇宙嘅无上权力。右边嗰隻狮爪下边踩住隻幼狮，象征子孙连绵无穷。呢隻系一隻黐嘅狮子，伏住嘅基座系铜整嘅，刻住凤凰同牡丹，三者综合起身就象征住王，系兽中之王、鸟中之王同埋花中之王。我哋平时见到嘅一般都系石狮，铜狮系比较罕见，但并唔系冇，所以都唔觉得好奇。奇就奇在呢一对铜狮唔系摆放喺殿门嘅前边，而系放喺殿里边，唔知究竟系点解呢？总之就非常不合理啦。铜狮后面依次系蟹，蟹呢是传说中能分辨是非的异兽，接住的是敲、象、麒麟、骆驼、马，都是一对的。铜兽后面有武将、文神、 共36尊。铜兽就唔好讲啦，铜人嘅姿态服饰都十分奇特。与其讲系侍奉黄道啊，不如讲更加似系某种仪式里头嘅奇怪动作。大群嘅铜兽铜人好似众星捧月咁，拱卫住殿中最深处嘅王座。肥仔讲啦， 这个宫殿点解同我哋参观过嘅十三陵名楼完全唔同嘅呢？十三陵嘅宝顶金盖里头，虽然都系宫殿形式，但仲冇呢啲咁古怪嘅铜人铜兽啊！ 我对肥仔讲啦，哦，咁其实都冇咩咁奇嘅，反正都系追求是死如是生，因为朝代唔同，所以形式上有所区别啫。但系其实宗旨完全都系一样噶。嗱，我哋去陕西岛旅游嘅时候，唔系都系见到汉陵区，见到成地嘅大瓦片咩？嗰啲咧都系倒塌嘅汉墓地上宫殿留低嘅，木梁经过一千年岁月嘅侵蚀消磨，早就腐朽消失啦。咁啊，剩翻呢啲砖瓦保存到而家咯。所谓朝代唔同，形制有异，只不过系我自己安慰自己嘅话。至于呢啲企咗喺宫殿里头成千年嘅铜像，究竟有咩 QK 呢？我都仲睇唔明。我唔希望我嘅不安嘅心情转化为对肥仔同杨雪莉嘅心理压力，但原只系我谂多咗啦。杨雪莉睇咗下周围嘅嘢，讲啦： 田国虽然系西南异地，但佢哋嘅王墓已经有咁样嘅排场啦。嗰啲代表咗王墓礼制巅峰嘅唐中汉武墓，里头嘅宝物都系以千吨为单位嚟计嘅，规模就更加唔知大几多啦。可惜大多数就早已经被破坏晒啦，现代人永远都冇机会见识，净系可以凭空咁想象下啦。 我对杨雪嚟讲啦，哦，咁亦都唔系所有嘅王墓都有献王墓咁嘅气派嘅。献王根本系冇为后人打算，可能佢毕生追求嘅就系死咗之后葬喺龙魂里头成仙得道。秦汉嘅时候，求仙炼丹嘅风气系最犀利嘅啦，因为凌云宫系古墓地宫嘅地上建筑，并唔系摆放棺椁嘅墓室，所以我哋嘅感觉咧仲算系轻松嘅，唔似系入咗元宫咁紧张。讲下讲下，我哋已经行到咗宫殿嘅深处啦，身后殿门道嘅光线睇起身已经觉得差好远啦。殿里头静得出奇，越系冇咩动静，就越觉得气氛阴森恐怖啦。我手心度开始飙汗啦，毕竟呢个地方都成2000年冇生人嚟过。但奇怪嘅系，呢度冇一啲潮湿发毛嘅味道，相反仲觉得稍微有啲干燥。几乎所有嘅物体表面都铺咗一层厚厚嘅灰尘，灰尘都系殿上面砖瓦度跌落嚟嘅，都有成2000年嘅历史啦。此外呢，就睇唔出殿外边有任何嘢入过嚟啦。镶金嵌玉嘅王座就喺会仙殿嘅最深处，前边隔咗个金水池，但系两头就冇白玉桥相连，个水池都几阔下嘅，里面嘅水早就干晒啦。电筒响池嘅呢一边照过去，淨係可以隐约见到王座上面盘住条红色嘅玉龙，睇唔清有冇献王座像响度。肥仔见到咁就闹啦， 系咪做领导嘅都鍾意脱离群众嘅呢？同啲大臣嚟得咁远，小喇嘛仲点商议朝政啫？行呢，我哋过去睇下。 讲完孭起支冲锋枪就跳咗落个米几深嘅池里头啦。我同杨雪莉都跟住跳埋落去，见到池里头有隻木船整到好似荷叶咁。原来以前呢个水池仲要撑艇添嘅。睇嚟献王呢条死老嘢都几鍾意玩花神嘅。未等我哋行到池嘅另外一边，我就沉住气啦，攞个电筒出嚟向对面四周围咁照。 王座上边似乎系冇人像嘅，但系后边就非同寻常啦。我哋三个越睇越奇，一行到对面就嗱嗱声擒翻上池边，我心度变得啰啰挛啦。唔通我胡某人一向料事如神嘅头脑，今次将天崩呢样嘢解错咗？依家睇嚟，天崩同坠机应该系冇咩关系噃。咁献王条尸依家仲响唔响墓里头呢？只见王座上面盘住一条红色嘅玉龙，俾电筒光一照，呢一条龙即刻变得流光溢彩，有滚滚嘅红光响度涌动，里面竟然全部灌满水银。不过呢一条空心嘅水银龙都唔算好奇，真正吸引我哋嘅系呢一条龙嘅前半截。盘踞喺王座上边嘅，净系得包括龙尾在内嘅小部分龙身，个头呢就插咗入墙壁里头。龙尾同双爪就镶嵌喺王座嘅后壁度，同殿壁上边嘅彩绘融为一体，使整个壁绘表现出好强烈嘅层次感，冇任何使人觉得怪异同埋唔协调。其构思之奇，工艺之精，都已经系登峰造极啦。世人成日讲啊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而王座同墙上边呢一条龙，佢系见尾不见首，好似呢一条中空嘅水银玉龙，正响度变生紧，飞咗入壁画里头。同龙身结合埋一齐嘅大型壁画，展现嘅系献王成仙登天嘅景象。画中仙云似海，香烟缭绕，连绵嘅山峰同宫殿响云里头若隐若现，云雾山光都充满灵动之气。最突出嘅系红色玉龙向住云海昂首而上，天空裂开一条红色嘅罅，一半嘅龙头已经入咗云里头，龙身就同王座相连，一个皇后正在大臣的簇拥底下踩住龙身慢慢地向天道行上去。这个人大概就是献王啦。只见他身形比一般人高大好多，身着圆领宽大的蟒袍，腰系玉带，头顶金冠，冠上边嵌着粒珠，粒珠好似人眼咁，分明就系无尘珠。献王留住三绺长须，年纪又睇唔出有几大，面相亦唔系好凶恶，同我哋以前想象嘅好唔同。我成日都觉得啊，嗰啲暴君应该系满面横肉、血盆大口咁嘅样嘅。而呢个献王嘅神态庄严安详，我谂呢大概都系经过人为美化㗎喇。画面最高嘅地方有个骑住仙鹤嘅老人，须眉皆白，面带微笑，正拱手下望。佢身后边仲有无数清日出尘嘅仙人，虽然系姿态各异，但系表情都非常恭谨，正喺度迎接踩住龙身步上天庭嘅献王。我睇到目瞪口呆，原来所谓嘅天崩是讲献王得道成仙的场景，而不是什么外人可不可以入去元宫冥殿。这件事极其机密，不是献王的亲信其他是不可能知道的。正中大壁画的角落头度还有两幅细画，都是献王登天奉上祭品的场景。画的是个铜炉里面装满尸体在那里燃烧着。情景惨不忍睹，我都唔愿意多睇。肥仔讲啦， 我呢一幅壁画里面嘅描述呢，献王应该已经升咗天啊，做神仙㗎啦。睇嚟王墓嘅地宫里头呢，九成九啊淨係得返个吉。我睇不如作一条龙返去，再烧埋呢座嘢。趁早返归搵条茂利买咗条玉龙佢搵返笔，然后鍾意食啊食，鍾意玩啊玩呢。 杨叔你讲啦。 咁唔啱，呢个只係献王生前一厢情愿嘅痴心妄想嚟嘅啫。世间上 边有可能有咁嘅人可以成仙呢？ 我都赞同杨雪莉嘅话，对佢哋两个讲啦。我哋依家已经到咗黄埔嘅宝顶啦，点会有唔入地宫嘅道理呢？更何况啊，嗱，你哋有冇睇到啊？画上边献王嘅绘像啊，佢头上面戴嘅金冠上面镶嵌嘅，咪就系可以救我哋性命嘅凤凰胆毛尘珠啦咩？